花699元订购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但是提醒您，今天、明天是最后的推荐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至于是不是野生海参，那一定要告诉您啊。质检报告和包装礼盒上都明确注明了，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是 200米以下的深海环境自由觅食。虽然身上的肉刺已经被海底的珊瑚啊、岩石啊磨得是圆秃秃的，虽然没有人工饲养的养殖海参那么肥大，但是呢，野生的海参更结实、更健康、更安全。所以呢，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手机尾号1624的朋友说了，老婆从怀孕啊开始就一直在吃海参，感觉不错，气色呢特别好。还有2135的朋友说，老公要求高，是不是野生海参一吃他就知道了？上次吃了你们家的海参呢，老公说啊以后可以长期订呢。还有4273的朋友说，前段时间啊送朋友2盒鲜芋仙的海参，他们都说好，今天想啊再订5盒啊，但是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优惠这么大，为什么不能多举办几天呢？ 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但凡是有着野生海参4个字样的专柜，都是3-4千以上的。而我们鲜芋仙海参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200米以下的深海里自由的生长，海底浮游生物的滋养，还有每天与珊瑚岩石的摩擦，身上的肉刺都磨圆了。虽然没有养殖海参的个头大，但是呢，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以及16种的氨基酸的含量也是普通海参不能所比拟的，所以本次699元单盒裸价直供的活动，真的是在赔钱赚吆喝呢。提醒各位，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699块钱吃3个月野生海参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438的朋友说啊，老爸血脂高，那平时呢吃东西特别注意，听说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那就订2套试一试。 好， 还有9751的朋友说，去年就在你家订的海参吃了大半年了，感觉挺好的，味道鲜美，口感 Q 弹，而且人也觉得很精神。听说今天啊有季度装600多块钱吃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那就订个5套送给几个客户吧。确实啊，在抢购时间呢，有很多会员朋友都是自己先吃，觉得好了，觉得值了，才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这就是信任。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花到每一个月啊才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够，一个月的订奶钱也不够，但今天呢，200多块钱却可以吃上整整一个月的野生海参，口感鲜美，肉质厚嫩，全家老少都爱吃。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1999元鲜芋仙海参的优惠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我的手心还有你玩的气息，滴滴答应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住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从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你了。 己，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那里。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谈一下，为什么女性有的人月经量啊，有时候会过多。月经量过多，那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咱们呢体内啊表现出来啊有异常的这个情况。首先第一，很可能呢自己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啊失调。那么当然呢，这个情况的话，除了更年期的妇女会出现内分泌系统的失调以外，实际上没有处在更年期，那这些妇女她有时候也可以啊受了各种因素影响，造成我们内分泌系统失调。有的人是由于卵巢的雌激素分泌过多，长期刺激了子宫的内膜，刺激增生超过了正常的厚度，那么脱落的时候呢，出血量就会增多。妇女呢35岁以后40多岁出现更年期的症状，更是因为内分泌腺呢这个分泌的功能呢出现这个混乱以后，那么分泌的雌激素、孕激素啊分泌量啊不正常了，那也可以表现出来月经量多，而且是不准时。那第二个原因呢，有的妇女为什么月经量过多啊，那就是说因为是自己的妇科方面的器官的炎症。如果阴道出血量过多，伴有下腹部或者腰部疼痛，阴道分泌物啊增多，而且颜色或者气味啊异常发热，那么小便频繁而且呢疼痛，这个就要考虑啊是不是咱们自己啊这个体内啊这个泌尿系统啊或者妇科的生殖系统啊就出现了炎症。第三，宫颈肥大也可以造成了妇女月经量过多。宫颈肥大是慢性宫颈炎的一种，主要症状有月经量过多、白带多，而且是脓性的，就是那个出来的话，白带那不是白颜色，而是一种黄脓的这个颜色，而且痛经，下腹及腰底部呢最疼，或有尿频、尿急、尿疼的这个情况。严重的呢可以引起子宫内膜炎、输卵管卵巢炎，那么输卵管粘连甚至导致啊一个不育，增加呢这个诱发宫颈细胞病变的概率。所以说这个女性呢这个生殖器官的炎症啊也不是一个好事儿。第四，这个是咱们还有啊这个血液病，月经和其他人体出血的现象呢是一样的，受自身凝血系统的调控。如果凝血系统发生了异常，就会导致月经量过多。如先天缺乏某一些这个凝血因子，这个凝血因子咱们体内应该有13种因子存在，这才能够凝血。那么有的病呢，咱们可能都听说过，叫血友病。血友病的话，它是先天缺乏某一些凝血因子，由于血液不容易凝固，导致每次的月经量就特别多，出血的时间长， 如果长期的月经量过多，那么千万的要去妇科检查，让大夫除了妇科检查以外，还应该查血液的检验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呢，第四个是宫颈肥大。宫颈肥大是慢性宫颈炎的一种，主要症状有月经量过多、白带多，那么痛经啊，下腹部跟腰底部最疼，或者有尿频尿急的状况。哎，这个就是造成整个的。那么当然还有最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出血是子宫肌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所以说你月经量这个过多的话，咱们还真的就检查检查去。但绝大多数患者的子宫内膜出血往往表现是周期性的经血增多、月经不调。如果月经突然变得不规律，或者出现了这个这种状况，就说首先是月经量过多，出血有周期性，而且伴有啊经期延长。月经周期啊，有的人是反而是缩短，月经量多，有的是不规则的出血，月经失去正常的周期性，经量呢时多时少，淋漓不尽，持续的时间很长。所以说你一切的情况都是不正常的状态下，咱们千万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说造成妇女的月经量过多，首先这个咱们要说的呀，就是整个，因为整个咱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出现了这个混乱了、失调了。那么当然，这个内分泌系统混乱失调，必然会造成我们经血的过量的排出。生殖器官的炎症的话，妇科那些器官的炎症的话，也可以造成这样。还有呢，宫颈肥大。宫颈肥大是慢性宫颈炎的一种的表现，那么症状有呢，就是月经量过多，还有呢自己本身的血液病，还有甚至呢咱们已经出现了子宫肌瘤。当然子宫肌瘤是个良性的，那么往往在妇女更年期以后的话，有一部分妇女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出现月经量过多并不表示你啊这个体内啊是健康的状况，所以还是啊应该尽量的呀去妇科那儿检查一下，那么让大夫啊给您分析分析，确诊确诊。当然咱们还要说，有的妇女啊在经前呢，就是月经来以前呢，经前呢出现了水肿。健康的女性月经来潮前呢，一周或者半个月的话，会出现呢眼睑、手背、脚踝或者双颊之浮肿，整个人呢说实在就跟胖了一样，这不舒服，这是经前期呀综合症的一个表现，这跟月经周期的变化和内分泌失调啊有关系。女性在生理周期前，由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水钠储留，使得体内代谢水分的情况呢就变得差，加上骨盆腔啊充血，子宫变大，压迫了下肢，影响了血液循环系统，便出现水肿的现象。经前水肿属于一种啊正常生理的现象，一般情况的症状比较轻。月经来潮的时候，排尿量增多的话，浮肿的症状就可以啊消退。但是首先要注意，你要是出现经前水肿的这种状况的话，要注意饮食要减少啊，水肿的发生。过多的一些辛辣的这个食物啊，少喝咖啡因啊，多的这些饮料啊，少饮酒啊。那么这个咱们说实在，这样注意了。这个饮食的话，帮助体内排出多余的水，而且呢还要注意啊营养的成分。这个月经过多量啊，经血耗损啊，所以这个营养还是需要补充。一个高维生素啊，高蛋白呀、高微量元素的这些啊，咱们食物都要注意。另外呢，咱们还要啊这个注意啊，就说是平时尽量啊这个水啊 要注意喝水的量，喝的水越多，身体排泄水就会越多，体内的水分不足，会因为代谢下降而出现一个虚胖。咱们体内的各个代谢，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那么能量代谢，哎，能够正常，就会帮助我们出现体内的水盐代谢也是正常。那水盐代谢正常，咱们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啊正常，那咱们就减少这个经前水肿的这样的状况。当然女性朋友还有要注意一些防寒保暖呢、啊、坚持一个锻炼呢、啊、调节情绪。人的情绪啊跟体内水液的代谢跟肝脏的密切有关系。人的情绪不佳，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肝疏泄失常，没有办法将体内多余的水分呢、啊、排出到液体，排出体外，容易啊出现了水肿。所以说女性更年期前呢，咱们千万要注意自己的一个情绪的这个状况。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啊，咱们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本身就是个正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当然民间的传说呀，对于灵芝还有啊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还有神话故事啊，那当然这都是民间的传说。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中国人呢祖先呢确实把灵芝啊当成为一个这个珍贵的物品。历代的医典又把灵芝呢归为上品，它的排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头都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灵芝还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作用。所以说这就说明啊，祖先在两三千年前就总结了灵芝对于人体啊能够起到这些方面的这个健康的一个保护。那么灵芝实际上呢目前呢又通过了很多的专家，他一辈子几十年就在研究这个灵芝的科研，通过灵芝的这个实验的数据跟临床结合，确实也证明灵芝呢可以帮助呢人体维持一个体内的内环境的平衡，调节我们体内的五脏六腑的一个生理的功能。那这就对于啊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尤其是内分泌系统啊不正常的，你正好是在妇女更年期的时候，或者呢你已经表现出来了我刚才说的月经量过多啊或者是经前浮肿啊这些状况，就说明你自己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处在混乱的状态。那咱们都知道灵芝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可以影响到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那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正常又可以影响到我们体内的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循环系统啊、骨骼系统啊、泌尿系统啊等等，整个人体的一个内环境的平衡，通过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的调节，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体的健康可以慢慢的又处在一个达到一个新的这个平衡状态。那所有的这些内分泌系统失调的这些症状啊就可以慢慢的减少。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